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大家好！嗱，又到咗历史在笑嘅时间，我哋都系继续讲五四运动，亦都系讲呢个人物与思潮。咁我哋上次讲到嗰个自由主义者同埋啲所谓左派分子，即系我哋将佢分成两大类。咁即系话都出现咗一个即系相当大嘅分歧，同埋佢哋嘅呢种分歧咧，系对日后成个政治嘅运动或者社会运动，甚至乎系呢个所谓文化运动咧。都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的。當然雙方面都有些代表性的人物，譬如你講陳獨秀和胡適，本來就是同一路人來的，大家都是推動這個新文化運動，大家都認為救中國是一定要靠這個思想的改造和推動這個新的文化，是吧？這樣才可以救到中國的。胡適那些是停留在講論述，是吧？寫作論述這個階段，是吧？就是希望可以改變到中國人的思想，是吧？要接受新的思想，將這個舊的思想做一個全盤的評估，甚至乎即應該拋棄一些舊的思想、舊的文化，要迎接這個西方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那胡適是師承這個杜威，所以在他的所謂自由主義思想裡面，或者他受這個杜威的影響是最深的。至於陳獨秀，最初的時候新青年都是推動這個新文化運動，都是不談政治的，是吧？但是到最後呢，他都要捲入這個政治活動，所以這個就是你看到他的背景，就是當初出現這個理念上面的分歧。當然理念上面的分歧就導致政治路線或者政治上面的分裂，這個是必然的。而當時的北京政府，他是軍閥在統治著，而這個所謂南方，國民黨在革命之後失縮在這個南方，即係準備隨途再起的時候，或者要不伐統一中國的時候，他哋都是很專注在個政治活動裏面嘅。咁呢啲新知識分子或者呢啲改革的人物，佢究竟對個政治活動或者對成個政治運動，甚至個革命，佢會有啲咩幫助呢？呢個係即係話有黨派背景的人比較關心的。國民黨固然就係佢要即係北伐啦，係咪？而呢個所謂共產黨成立咗之後，佢又希望要奪取政權噶嘛，搞無產階級革命噶嘛，所以嗰個分歧係必然嘅。但係呢種咁嘅新思想、新嘅思潮喺嗰個年代，即係民國初年嘅出現，係咪？民國即係由民國7年至到民國10年，或者呢一段期間呢10年8年，即係呢種思潮上邊嘅嗰種所謂空前發達，係咪？亦都產生咗所謂路線上邊或者個理念上邊嘅分歧。我今天想講咧，就係話，我哋將呢兩派人物佢哋一啲即係睇法，做一個簡單嘅分析。呢兩派人物都係激進嘅喎，所以無以名之，一種叫社會政治激進主義，一種叫文化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就係乜嘢都係用認為文化可以解決問題嘅啦。OK， 另外，即係社會政治激進主義就認為社會運動、政治運動就可以解決問題，係嘛？呢個係佢哋兩方面最大嘅分歧嘅。即係之前我哋都提過，喺1917年新知識分子領導人物開始所謂聯合之後，係嘛？咁後來亦都產生所謂呢、這個五四運動啦，係咪？咁但當時嗰啲所謂新知識分子咧，好明顯就唔係好願意涉及政治或者避談政治。即使陳獨秀都是喎，早期係嘛？只不過是他哋對所謂呢個舊制度同埋對啲軍閥或者嗰啲舊嘅官僚制度非常之失望，係嘛？所以他哋認為在當時呢種環境底下，要救中國，個希望唔係喺個政治運動或者社會運動上面嘅，而係要進行一個全國嘅文化革新。或者思想上面的解放，係嘛？咁喺呢個1918年之後咧，即係北京政府嘅內政啊、外交啊，包括啲所謂巴黎和會嘅引發嘅呢個所謂即係愛國主義嘅問題啊等等啊，即係其實令到好多人冇辦法唔去注意政治，係嘛？所以當時的陳獨秀，他和其他新青年的作者，譬如好像這個李大超啊、高一涵啊、還有張惠慈啊，是吧？高一涵和張惠慈呢，就是當時相當有名的很受尊重的政治學者來的。他們都覺得真的要完全脫離政治，或者避免政治，或者避免去觸及這個政治問題呢，是非常之困難的，是吧？所以當時新青年嗰個編輯嘅方針咧，即係佢當然係講文化革命啦，或者文學革命啦，係咪推動新文化運動啦，係咪？咁但係陳獨秀覺得都好難避免去觸及呢個政治，係嘛？咁所以佢堅持都可以講政治，係嘛？咁佢亦都鼓勵頭先我哋提到嘅呢個張惠慈啊、高一涵兩位政治學者咧。都可以咁樣做，多啲去即係談下呢個政治嘅題目，或者當時嘅時局，係咪？睇翻當時嘅一啲即係話新青年嘅讀者嘅反應咧，佢哋都係覺得你完全咁樣去講文化、講思想改革，唔去談嗰個現實政治咧，係不可能嘅。咁佢哋都渴望喺個雜誌上邊咧，可以見到類似即係。呢啲所謂政治嘅文章，咁於是陳獨秀就諗到一個辦法，或者有一種論述，就係話咧，站在社會基礎上，去造成新嘅政治。嗱，呢個就已經有少少即係話將佢原來嗰種諗法做一個調整，就係唔係純粹去推動一個即係文化運動或者。思想的革新、文化改革，其實都是要去搞政治的，但是要在社會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是不是？所以當時的新青年呢，在這個最早期，在陳獨秀的主持底下呢，他們都有很多所謂政治的話題在這個雜誌上出現的。但是與此同時，也都有很多人主張避免捲入當時的政治漩渦，係嘛？咁陳獨秀對於呢啲人咧，佢將歸類成為三類人。第一類就係學界，即係譬如話一啲知識分子、學者啊。當然，胡適係一個最具代表性嘅人物啦，係咪？即係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係嘛？咁啊，胡適係覺得避免捲入。這個政治漩渦是最好的，這個第一類。第二類就是商人的集團，商會，是吧？第三就是無政府黨人，因為無政府主義就是從原則上，或者他就很堅決是從原則上就反對一切政府組織，是吧？所以無政府主義就當然他們對現實政治，佢係比較即係冷漠，甚至係唔關心嘅，係嘛？咁所以陳獨秀認為呢三類人咧，主要就係即係話主張避免呢個捲入政治漩渦嘅人，係咪學者啦、 商界啦，同埋無政府主義者，係嘛？自由主義者個睇法，即係話對現實政治嗰個厭惡咧，其實都有原因嘅。當時啊，嗱當然我哋講陳獨秀嘅時候，即係當佢慢慢演變成為已經係一個即係中國共產黨嘅創辦人之後咧，當然完全就係捲入呢個政治啦、社會運動啦，甚至乎要搞革命啦，係咪啊？咁呢個之前我哋講陳獨秀，即係佢一生人嗰、那個即係嗰歷程嘅時候咧。都是有提到的，我們現在講回在個思潮上面的分歧，陳獨秀其實很快新青年，即是說辦了沒多少年，他就已經是由一個專注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人變成一個是很熱衷、很積極去參與這個政治活動和社會運動的。但是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呢，一般來說他們都是很厭惡這個政治，有兩個原因的。第一個原因就是對於當時的軍閥北洋政府、軍閥和這些官僚政治，即是那個深惡痛絕。但他深惡痛絕到最後他變悲觀的，就是覺得無可為，是吧？我又推翻不到他，我又手無寸鐵，難道我跟軍閥死過嗎？是吧？他又可以出賣這個中國的權益，是吧？被這些帝國主義，是吧？在中國那裡為所欲為，是吧？那他是 很厭惡，還有貪污腐敗，是吧？但是他無能為力，咁知識分子或者呢啲自由主義者就覺得，始終都要喺思想個層次度做嘢，係嘛？佢係悲觀失望，但係佢無能為力啊嘛，係。第二就係由於佢哋假設通過由教育而導致嗰個社會文化改革，先至可以即係話達到呢個政治改革。即係政治改革之前咧。你先要有這個文化的改革，或者通過教育，是吧？由這個教育去導致社會文化的改革，是吧？你等到那些人，喂，普遍都能夠接受一些新思想，有這個改革的念頭，你先要有機會去進入一個所謂政治改革的這個階段。 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係啊，明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或者紀念辛亥革命嗰個。 嗱，呢啲自由主義者即係佢避免去捲入政治啊，或者甚至乎對政治非常之厭惡。頭先我哋講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係對當時嗰個所謂軍閥嘅統治同埋呢個所謂官僚政治就非常之即係失望咁啊。咁但係佢哋又無能為力。第二，佢哋就認為只有通過教育先至導致呢個社會文化改革，然後最後先去到呢個政治改革啊。咁呢個同今天即係話喺中國大陸，即係好多人即係特別係啲所謂自由派分子認為要體制內改革， 咁佢哋都會接受咗一個現實，就係首先就係從由呢個經濟改革，然後變呢個政治改革，係咪？甚至呢個温家寶之前都講過，即係冇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都係搞唔掂嘅。咁但係嗰個只係流於即係呢啲所謂領導人物喺嗰、那個即係嘴皮上邊啊，即係講嚟等大家開心一下嘅啫。但係實際到今日為止，經濟改革都出現好多問題。當然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將原有的這種公有制變成私有制，美其名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整個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完全崩潰，變成一個所謂即官僚資本主義。但是這個官僚資本主義跟住下來造成的就是個貧富懸殊和官商勾結，是吧？貪污腐敗。咁呢個好多人都認為你要通過一個政治改革，一個根本嘅政治改革，你先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呢個根本嘅政治改革就係讓人民能夠真真正正當家作主，個政府係人民選出嚟嘅，人大代表又係人民選出嚟嘅，法律係由人民所制定嘅，咁樣咧你先至可以將而家目前經濟改革出現嘅呢啲問題，係嘛？社會問題、教育問題、文化問題，先至能夠得到一個徹底嘅解決，係嘛？咁你睇翻即係話民國初年，即係話喺呢個二十世紀嘅上半期早期，即係二十年代係嘛？即係1911年之後啊，呢十幾年嗰、那個變化係嘛？嗰陣時嘅人嘅思想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前進，佢哋都覺得中國嘅問題係即係必須要有一個根本嘅解決係嘛？咁而五四運動或者新文化運動最大嘅特色就係佢哋覺得要將舊嘅文化推倒，舊嘅制度打破係嘛？咁但係，去到真真正正要去解決呢啲問題嘅時候，大家就出現一個重大分歧。究竟我哋係要從事一個政治活動、社會嘅革命，先可以解決呢啲問題啊？因為仍然繼續喺嗰個思想係嘛，或者文化上邊嘅改革去嚟解決呢啲問題咧。咁但係如果你思想文化改革，如果你冇一個政治嚟做基礎，咁又好難搞喎。如果政府唔去推動係嘛，或者甚至乎打擊呢個所謂，即係思想改造，甚至乎文化改革嘅呢種咁嘅活動嘅時候，咁你又如何咧？咁樣係咪？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但係當時嘅自由主義者就覺得，喂，我哋避免捲入呢個政治係咪？因為係冇得救嘅啦，係咪？你軍閥統治基本上冇得救嘅，呢種現象冇辦法改變嘅。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人將個希望擺喺國民黨嗰度，係咪？即係希望，即係話呢個國民黨可以誓師北伐成功啊，統一中國係嘛？咁然後實行民主係嘛？當時孫中山提嘅軍政時期、分政時期、憲政時期，到最後中國真係能夠實現一個所謂民主憲政係嘛？即係呢個當然係五四之後啲人嘅一啲諗法啦，係咪？咁但係當時嘅國民黨有咩力咧？係冇力噶嘛，係咪先？咁有啲人佢就唔會寄託喺嗰個所謂政治上邊係嘛？認為只有教育嚟先導致社會文化嘅變革，能達到呢個政治嘅改革，係嘛？即係好似胡適後來所講嘅啊，嗱，胡適佢最初咧對政治都係有興趣嘅，係咪？但係喺1917年，佢喺美國即係讀完書翻嚟中國嘅時候，即係啱啱就遇到一個重大嘅政治事件，就係將軍復辟，係咪？咁呢個軍閥復辟係嘛？先就已經有袁世凱要稱帝，係嘛？跟住有將軍復辟，咁啊，咁於是佢就覺得，唉，政治都係冇得搞嘅啦。所以書生就係書生嘛，係嘛？所以喺呢二十年間，由1917年至到即係話呢個抗戰，即係1937年呢二十年間，即係佢係不談政治，對政治係毫無興趣。1917年至到1937年期間，發生好多事嘅呢二十年，係嘛？成個中國根本就係立立亂，係咪？咁當然1937年就正式展開對日抗戰，跟住中國嘅軍民陷入8年嘅苦戰，係咪？到咗1945年日本投降，咁先結束呢個所謂8年抗戰。喺呢1937年之前嘅一個局面就係咩咧？就係內戰頻仍，係咪？即係1937年，即係嗰個軍閥嘅混戰。1937年之前，軍閥嘅混戰同埋呢個共產黨開始搞呢個武裝革命，係嘛？跟住國民黨忙於剿共，哇！成個中國呢二十年間就係、是、基本上就全部就係軍事政治決定一切，係嘛？而胡適之喺呢二十年間咧，即係話喺美國翻嚟， 到1937年，佢係完全即係話不裹足不參加呢個政治，係嘛？而且佢有一個睇法，就認為喺嗰種環境之下咧，即係復辟嘅運動好自然產生。如果你要消除呢個復辟，你就一定要改變，即係話當時嗰種環境。於是佢就係全身投入去呢個所謂中國文學同埋思想嘅改革運動，係嘛？即係佢避免去觸及政治，或者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唔代表佢唔關心政治，又唔代表佢唔清楚政治始終即係話係愛嚟解決呢啲問題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手段，係嘛？而當時即係話所謂去中國啊講學嘅杜威咧，佢對當時呢種環境、中國呢種環境，佢都有一個好深入嘅睇法。咁杜威嘅睇法就係話，民主本嚟係一啲信仰，本嚟係一啲對生活嘅態度或者睇法，亦都本嚟係一啲思想嘅習慣。民主不單止係一種政府嘅形式，係咪？實行民主係需要有所謂 universal education， 用一個講法就係一個普遍嘅教育。第一步係咩咧？就是、胡適講嘅，用口語白話作為書寫嘅工具。咁你先令到啲人能夠明白，係咪？啲人比較容易吸收。就不是再用這些古文，是吧？或者一些文言文。那這個就是我們講到胡適的文學革命的時候提到他的即白話文運動的具體主張，那個背景就是這樣，是吧？這個就是杜威認為呢，民主本來就是是一種信仰，或一些信仰，或者民主本來就是一些生活方式，或者對生活的看法，甚至乎是一種思想的習慣，是吧？它不單止是一種政府的形式，民主是一種思想的習慣，這個沒錯的。民主是一種生活的，即是對生活的看法，生活方式，有沒錯的。民主也是一些信仰，是吧？你信仰一個，即是說天賦人權，是吧？人人平等，是吧？那通過一個所謂政治上面的制度去實現呢種人人平等，或者個社會有公義等等呢啲咁嘅嘢嚇，佢係一個信仰嚟嘅，係咪？因為好難，有好多地方係好難實現噶嘛。即使今天嘅中國大陸，我去到21世紀啦，係咪？你話俾佢聽，民主係一啲信仰、一個思想嘅習慣、生活嘅方式，係咪？咁啊，要通過一個普遍嘅教育嚟達成。咁而家好多人都會聽得明喎，係咪？咁佢認為而家教育唔普及啊，所以不適宜實行民主。但係當時20世紀初期，即係杜威佢哋呢種睇法，或者胡適之啲自由主義者嘅睇法，就係佢對現實政治嗰種無力感啊嘛，係咪？當時個教育又唔普及噶嘛，係咪？所以如果即係話要實行呢啲所謂民主政治，你就真的要有一個普遍的教育。所以杜威其實認為這個辛亥革命是失敗的，即當然辛亥革命單就推翻這個滿清或者這個異族的統治，還有所謂結束帝制，這一樣就是成功的。因為你1911年之後，就中國已經沒有皇帝了，是吧？咁然後嗰、那個天下已經由一家一姓嘅天下變成所謂大眾嘅天下。咁當然呢個大眾嘅天下咧，都係要加個問號嘅，唔係即係好簡單，係嘛？咁你國共兩黨，即係話曾經有成半個世紀啊，喺中國即係同埋海峽兩岸嗰個所謂對峙前鬥，係嘛？咁然後你睇到個優劣出現啦，係咪？咁你國民黨去到80年代冇辦法。面對呢個洶湧嘅所謂即係政治運動同埋社會運動，或者嗰個對政治嘅改革嘅要求，係咪就到最後只能夠自我完善，而喺憲政體制上面攞一個重大嘅改革，係咪？所以今天台灣嘅中華民國就有真真正正嘅所謂民主政治嘅出現，係咪？ 咁但係中國大陸今日為止都仍然係一黨專政嘅極權政治體制。